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。 白夜秋风阵阵凉，一场白露一场霜。月下梧桐憔悴了脸，影子映山背影墙。毡房里的茶水，他递了道门。再饮几杯桂花酒，是是非最爱销魂。江下玩具间，谁唱嫦娥自飞仙？一板一眼山有远，唯一广播伴耳边。 87.6，130余味本草，1258道酿造工序，每道工序仅1块钱。窖藏特酿董酒1258，国家秘密技术酿造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《话说天下》，话说天下。 天下人的天下，江湖人的江湖。 话说天下，和您聊聊不同寻常的历史人物。 四海一统，三国六朝。和和分分的南北，起起落落的人生。 话说天下，给您说说跌宕传奇的历史故事。 盖棺百年后，重说忠奸善恶，笔墨玄机里再探是非曲直。 谈笑间闲说历史，不用替古人担忧，这里是话说天下。这里是话说天下。今天呢，我给您说说在北京哪儿赏月最好。不过节目一开始，我倒是有个问题想问问您。您知道为什么说这十五的月亮16圆吗？金秋十月放长假，阿龙陪您逛京城。带您看看旅游景点，给您讲讲神话传说，和您尝尝老字号的味道，再听听老字号的传奇。且听阿龙话说天下，11京城7日游第3集。说到这中秋节，好些朋友都会说，月亮最圆的日子呀，这天甭管您平时工作多忙，都得回家一家老小吃月饼，寓意着全家和和美美，团团圆圆。那既然农历8月15这天月亮最大最圆，怎么又冒出一个15的月亮16圆呢？其实这话呀，都是因为月亮围绕地球运行的周期快慢定的。咱都知道月亮是围绕地球运转的，所以这月亮会有月盈月亏之时。从月盈到月亏再到月盈，这基本上是一个周期。这个周期平均时长差不多是29天12小时44分。要是按照农历时间计算，每个月的十五这天正好是一个周期的开始，也是月亮最圆的时候。当然了，这月亮运行的速度并不固定，有时候快一点，有时候慢一点，所以每个月这月盈的日子也就不固定了。十五这一天的月亮圆，那是按照惯例，但凡赶上月亮转得慢点，那这月圆之夜就得错到16了，还有更晚的兴许能错到17这一天。话说到这儿，可能有些朋友开始纳闷了，既然你刚才说了每个月月亮都会出现满月的现象，那为什么偏偏说中秋节的月亮是最大最圆的呢？其实啊，这都是因为农历8月15这一天月亮距离北回归线最近。简单理解就是月亮跟地球之间距离最近，就像俩人啊脸对脸一样，所以这一天月亮看着会比较清晰，这么一来就是又大又圆了。老北京过中秋其实很热闹，除了全家团圆吃月饼之外，还有各种习俗。您比如这民间有拜月的习俗， 古代文人有赏月的习俗，小孩有玩兔爷的习俗，除了这些还有接伴出游、赏花灯、舞火龙这些。不过就这些习俗里头，赏月还得说是重点中的重点。中秋赏月是我国千百年来的传统民俗。清代的《都门杂咏》里曾经记载过这样一句话，说是中秋月色静无暇，洒扫庭前猎果瓜。这场面描述的就是寻常百姓在四合院里赏月的情景。而那些文人雅士呢，一般不会待在家里，而是去一些景致优美、独具特色的地方，一边划船一边赏月，兴致来了几位好友饮酒作对。现如今咱们这业余生活都比较丰富了，晚上不怕回家晚了，赶上这样的节日更得找个地方好好的赏月。那到底什么样的地方才适合赏月呢？这个答案呢，咱借用孟浩然的一句诗来告诉您，那就是野旷天低树，江清月近人。赏月最佳之所就是宽阔的水面之上，您琢磨琢磨，有水的地方月亮看起来会更加灵动，更加飘逸。有这么两句话说的也非常有意境，叫千江有水千江月，万里无云万里天。所以接下来我就给您推荐几个京城赏月的最佳地点。头一个就是燕京八景里的卢沟晓月。虽说这卢沟晓月说的是破晓黎明前这太阳还没升起的时候，这月亮渐渐落下的美景，可是晚上咱要是走到卢沟桥赏赏明月，那感觉肯定也错不了。卢沟桥距离北京城不算太远，大概车程也就是30多里路。虽说现在交通方便了，可是古时候要是有打北京城出去奔卢沟桥，怎么也得半天的功夫。您想想，这要想出城的人如果早晨出发，到了卢沟桥正好是中午饭点，您得找个地方吃饭休息。如果是中午有打城里出来，等到了卢沟桥了，就不光是吃饭的问题了，您得找一客栈连带住一宿，转过天来接着赶路。所以慢慢的，卢沟桥和宛平城这地方就被这些过往的商客给带动的繁华起来了。说到卢沟桥，就不能不说说这卢沟桥上的石狮子。老北京有句话说，这卢沟桥的狮子数也数不清，这话到底是真是假呢？相传乾隆皇上出游来到卢沟桥的时候，一看这桥上雕刻的小狮子，呵，栩栩如生，随口问了一句随行的官员，你们知道这桥上的狮子到底有多少只吗？身边的官员一听这个全吓傻眼了，谁也没数过呀。哆了哆嗦半天回了一句，皇上，这民间流传了一句话，说这卢沟桥的狮子数不清。乾隆一听这个呀，来兴趣了，心想这不能够啊，这狮子都是石雕的呀，肯定是死数，只要是认数的就能数清了。结果下令让手下人给我数去，几位官员挨个的数啊，最后报上来，您猜怎么着，这数全不一样。乾隆更纳闷了，心说你们真是饭桶啊，啊，这么大的官职连数都不识啊，我呀自己数去吧。乾隆自己由打桥东头挨个数，等到了西头数下来了409只，心里高兴，心想你们这帮饭桶看不行吧，我一数给数出来了。我呀为了证明这卢沟桥的狮子数得清，哎，我打这头我得数回去让你们看看。这乾隆啊从这头挨着个的小心翼翼的又给数回去了。等数回到东头，乾隆傻眼了，过去的时候409只，等回来451只了。就这么着来回来去数，乾隆数了3遍，愣是得出3数来。那到底这石狮子有多少只呢？早在1961年的时候， 北京市文物工作队的工作人员呢，曾经对桥上的狮子进行过清点，说这狮子数量是485只，而且这些工作人员非常确信，他们已经把所有的狮子都数进来了。可是等到第二批工作人员和专家进行清点的时候，这数啊又对不上了，结果是498只。后来北京市文物局的专家又公布了一个数字，说卢沟桥的狮子总共是502只。到底这个卢沟桥的狮子有多少，如果您感兴趣，不妨啊亲自到卢沟桥您自己数一下。卢沟桥出行提示，到达卢沟桥的公交车比较多，您可以乘坐715路、339路、624路公交车，雕塑公园站下车就到了。卢沟桥东宛平城内还有胡同张艺术馆、抗战雕塑园、宛平县旧址这些景点。过去老北京有句俗话叫东单西四鼓楼前，五坛八庙颐和园，这句话里所说的这几个地方，那都是老北京的闹市区或是坛庙名胜这些典型代表。您可别小看他们，就这几个地方，那在北京别说早先，就是放到现在，那名气也不小。接下来我要给您推荐的赏月地点可就在其中。刚才所说的五坛分别指的是天坛、地坛、日坛、月坛还有先农坛，这几个地方呢都是明朝所建，清朝沿用。干什么使的呢？是明清两朝帝王祭祀天地日月山川太岁这些神仙用的。既然咱们说的是赏月地点，那肯定离不开月，所以给您推荐的这个地方就是月坛。在明清两朝，月坛是皇家专门祭祀月神和天上众仙的地方。不过要单论祭祀月神这个活动，那可不是明清两代皇上才想出来的，这种祭祀活动早在秦始皇时期就有了，后来的皇上们只不过是把它给沿袭下来了。咱们要说的这个月坛公园，那也是在众多祭月的场所当中保存最好、规模最大的一处。其实一说起跟月亮有关的神仙，肯定好多人想到的是月下老，专门牵红线配姻缘的。按理说月下老人那得算是月神之一啊，可不知道您发现没有，这祭祀月神的地方愣是没有供奉月老的地方。兴许早先那些皇上觉得自己找媳妇不难，也不渴望着情投意合的缘分。您想啊，他们娶个妃子就像是完成一件工作似的，所以就没把月老给算进来。不过人虽然没进月坛，但月老的传说却是流传已久了。相传唐代的时候，有一个名叫韦固的大龄青年，找对象找了10年没有结果。这天韦固啊又出门相亲去了，还是没成，垂头丧气的在街上溜达，没走多远就瞧见旁边客栈里头坐着一个老头。这老头说来也怪，打外表上看和其他人没区别，可是一个劲儿的冲着韦固乐。这韦固先是左瞧瞧右看看的，心说我边上没人呢，这老头冲谁乐呢？哦，冲我乐呢，我也不认识他呀。韦固正纳闷呢，这老头啊冲他招手，那意思啊你过来。这事儿真叫怪了，一个陌生的老头没事找我干什么呀？韦固心里琢磨着，抬腿啊奔客栈走了，心说我一大老爷们儿还怕他呀，再说了大庭广众之下朗朗乾坤有什么可怕的呀。韦固走进来落座以后，上下打量一番这老头，这老头看起来面色红润，这身体挺硬了，不爱说话就爱乐。打韦固坐下之后，这老头啊就没跟他说过一句话。这韦固等了半天，越等越纳闷，张嘴先问上了，老人家您是何人呢？为何冲我乐呀？哦，我是专管人间姻缘的月下老人， 一听这个，韦固心里呀、偷着摸的先乐上了。月下老，这老头真逗，什么都敢说哈。韦固低头看了一眼这老头，瞧见老头手里拿着一个袋子，顺口答应问了一句，那您这口袋里边装有何物啊？老头呢慢条斯理的瞧了瞧手里这袋子，啊，这里头啊是一本写着世间人姻缘的书籍，还有一根用来牵住夫妻二人的红绳，只要是男女二人把这红绳一系，必然会走到一起。韦固起初根本不相信这老头能是月老，可听他这么一说，反倒对这老头啊来了兴致了。那老人家，不知道您是否知道我的姻缘如何呀？我未来的妻子又是何人呢？月老听完韦固这番话，打从包里头啊把那本姻缘书给掏出来了，一边翻一边查。没过一会儿，这月老张嘴了，你呀离结婚还早着呢，你的妻子现在才3岁，她就是村口瞎了眼那陈婆她闺女。3岁，这不可能吧，差得太远了。韦固是死活也不相信，非要拽着月老跟他一块儿去陈婆家里看看。这俩人穿街走巷，来到了陈婆家门口。等韦固这么一瞧，傻眼了，陈婆家里头确实有个3岁的小闺女。这丫头长得是又黑又瘦啊，连点水灵劲都没有。当时韦固就急了，月老，你这是拿我开玩笑呢？这丫头年岁这么小不说吧，这长得她也忒寒碜了，我怎么可能娶她呢？如果真是这样，我现在我杀了她。你那书里说的横不能是我跟死人结婚吧？月老看韦固的态度如此坚决，只能是摇了摇头，你呀可以不信我说的话，命中注定要娶这孩子为妻，你可千万不能杀了他呀。说完了转脸走了。韦固生气呀，一来这闺女才3岁，等能娶她了我得多大了，再有这闺女长得太寒碜了，照韦固这审美眼光，她这面相丑啊，用现在话说囧啊，这样的底子别说是女大18变了，您就是80个变也变不过来呀。无论如何这韦固啊也瞧不上这姑娘。结果韦固是怒气冲冲赶回家中，让家奴拿上一把刀去陈婆家里要把这闺女给了结了，照着面门就是一刀啊。等这事儿过后，韦固就觉得这闺女死了，我总归能找一漂亮媳妇了吧。结果韦固是求亲呢，让人保媒拉纤10多年，不是俩人互相看不上，就是阴差阳错给错过去了，反正是一个没能娶上。韦固的个人婚姻不顺畅，可是工作发展很顺利。没多久，韦固因为战功赫赫做了襄州的参军，襄州刺史王泰十分欣赏他，就决定把自己的女儿嫁给他为妻。王泰的女儿人长得漂亮，韦固觉得这就是老天爷赐给我的礼物啊，找了这么多年媳妇儿都没满意的，最后能捞上这么一个极致的，真是自己的福分。结婚之后，韦固觉得这媳妇儿哪儿都好，就是有一件事让韦固觉得纳闷，这自己媳妇儿两眉之间总是贴着一个梅花做装饰，就连洗澡的时候也没给揭下来过。韦固奇怪呀，就问媳妇儿说，夫人呐，为何你二眉之间这梅花的装饰从未拿下来过呢？这姑娘一听韦固这么问，还没回答呢，两行热泪先下来了，说一提这个呀我就伤心，其实啊我不是王太的亲生女儿，我父亲也是在朝为官的官员，只可惜战死了，母亲受不了这个刺激，没多久也过世了。本来我还有个兄长，可谁成想他命苦，最后也过世了。 家里边就剩下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，我是由奶妈陈婆给带大的。三岁的时候，有一个丧心病狂的歹徒，不知为何冲我这眉心就刺了一刀，幸好我是命大没死啊，可是这眉心之上却永远留下了一道伤疤。从我记事儿起，我就一直用这梅花做装饰，挡着伤疤，不想让人看见。王太那是我的叔叔，做了大官之后，把我认作义女，这我才能嫁给你。韦固听完立马觉得一阵眩晕呐，瞎眼的陈婆，三岁的女孩，命中注定娶她为妻，这一切都是月老所说呀，如今应验了。事已至此，韦固想不信都不行了。为了弥补自己的过错，韦固就把这事儿啊前前后后跟妻子说了一遍，并且请求妻子能原谅他。看在韦固诚心认错，他妻子也没再深究。关于月老的传说其实还有很多，沉浸在爱情当中的男女也希望能够得到月老的祝福，希望自己能和爱人相伴一生。虽然古代祭祀月神的场所没有设立月老祠，但是月坛公园却新建了月老祠，月圆之夜牵着心爱人之手共度良宵，想想这般情景，足以用浪漫二字来形容了。月坛公园出游提示，65岁以上的老年人凭老年证可以免费游览，开园时间早晨6点到晚上9点，交通路线乘坐15路、19路、42路公交车，月坛公园北门下车提示。这里是话说天下，我是阿龙，更多精彩的故事咱们明天接着聊。 北京文艺广播，您正在收听的是《话说天下》。 古代的、现代的、中国的、外国的，奸臣、皇后、特务、太监，这历史里面有逃不尽的故事，这故事里面有您想不到的乐趣。北京文艺广播，阿龙在《话说天下》等着您。哎，一天一个故事，您可别错过了。 欢迎来到阿灵山， 请听第6批中国梦歌曲《我和2035有个约》，何牧阳词曲，加油男孩组合演唱。 那是一个诺言，穿山越海正确，遇见梦想的明天。我奋进的脚步，披星戴月强烈，开大步就沦陷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快把青春冲满点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，齐心协力奔向前。我和2035有个约，约在万古之约那一天。我亲爱的祖国更加美丽和谐，阿亮丽丽新世界。我和2035有个约，约在新征途的新起点，用真心去创立两个100年，未来由我们主演。那是一首诗篇，诙谐爱和春天，所有诺言都实现。我脑海的芯片终将万物互联，唯有信念永不变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，奇迹不断的涌现。哦哦哦哦哦哦哦哦，期待那时再相见。我和2035有个约，约在欢呼雀跃那一天。亲爱的祖国更加美丽和谐，昂扬屹立新